好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 2.9 摄氏度。今天白天本市将以晴为主，不过呢地面受弱辐和区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差，雾和霾的天气呢还会继续持续。请市民朋友呢也是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的话呢，请您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方面的信息。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情况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会在14摄氏度到10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因为有中度到重度的霾，所以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辐和区的影响，风速小，扩散条件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5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呢是1，人体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天气比较冷。另外呢，今天白天因为扩散条件比较差，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1，天气不太冷，室内的温度略低，应少量供暖。而夜间呢，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仍然也是1，天气不太冷，室内温度略低，可以少量供暖。本台呢也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各主要环路仍然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出现，因为早高峰的时候呢，有一些局部的交通管控措施呢，现在还在持续。我们来分别的看一下，目前在西二环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这一路段的拥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在东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太阳宫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的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的外环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目前呢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双井桥的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呢是99的最后一天啊，要说这天儿呢确实没有前一阵那么冷了，春天呢也是感觉越来越近了，但是这几天不见阳光，这心里头还怪别扭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科学家做过统计没有啊，就是这个人呐、多少天不见太阳就会怎么怎么样。 当然了，因为这个阳光啊，我们知道它对于我们身体啊，不仅仅是说你简单的一个咱们感觉上说看着心情好，那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光照，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呀，会令我们的身体内有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而这个东西呢，褪黑素一方面对睡眠有影响，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情绪啊，特别是抑郁情绪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不见得说能到抑郁症的程度，但是会让人的情绪低落，这一点是有数据证明的。 对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希望你的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看来它确实对于我们生活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 不过这两天呢确实见不到什么阳光，这种日子呢可能还得再有两天。 对， 你还得再坚持一下，再扛一下啊。目前呢由于这个扩散条件不好啊，那今明两天呢依然维持一个重度污染的程度。而且呢像咱们通州啊、亦庄啊、大兴这个东南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6级严重污染的程度。 对， 那大家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时候能好点啊？周四的时候呢，中旬后期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冷空气的活动。那么晚上呢风一来，扩散条件呢就会有所好转。 对， 那么这次中午染的过程呢就会结束了，那我们就坐等风来吧。坐等风来什么？ 其实也真的 眼巴巴的等着太阳是吧？ 也不是真的在光等风来啊。咱们现在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我们应对的这个措施，包括我们从昨天开始啊，这个进入橙色预警，咱们包括道路施工方面也全都停了，而且呢派出更密集的这个车次去进行我们的道路清扫和这些喷水压尘。其实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到，整个因为这一次呢是华北地区处在一个空气静稳的状态，但是咱们北京地区和周边比起来，咱们大概能差不多低个50左右，就这个指数上，就是咱们还是采取了更加严密的这个环保措施，已经是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了。 对，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的话，估计要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更加严重啊。另外呢，这两天呢，冷空气确实呢活动的比较频繁，气温呢也是像过山车似的啊，时高时低。你看今儿的最高温呢，差不多能到16-17度， 17度， 明天差不多是15度，那往后呢又会冷。基本上温差能够差到8度。 对， 所以在初春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衣服的添加。 春捂还得继续。 春捂秋冻哈，这老柳的时候确实有道理，不能忘哈。穿裙子的朋友们， 我一低头， 该收得收住了啊。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热心的帮友向我们来请教询问，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经常有听众呢会发一些信息来问我们啊，为什么我发的信息不给我念呢？有几种原因啊，有些呢是您的这个物品呢不符合我们转让的要求。 对， 比如说您是服装、鞋帽、药物什么这个食品等等，这些 床上用品， 我们的这个床上用品可以，但是 贴身的那些 必须得是全新的啊。 对，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太旧了。 对， 还有的就是您没写好联系方式，还有的呢就是您发过好多次了，我们也帮您拨过了，但是呢您依然没有转手转让出去，那您可以再等一等，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 或者找找原因唠唠价。 还有的呢就是因为信息太多， 对， 有些呢刷屏了我们是真没看见。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生活互助的内容啊。今天的问题呢也是挺多的，什么都有，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这个高科技的事儿还挺多的啊。这位朋友呢想问问大家 啊， 有没有帮友购买了小帅机器人儿，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但是看他这个描述的，我猜有可能是不是我之前见到过朋友圈有人分享过这类东西。 我还真查了一下、 啊、 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民间称之为什么你知道吗？ 啊， 高级大玩具。 哦， 啊，给孩子玩的，就是陪伴孩子学习说话的这么一个娱乐性教学的一个机器，机器人， 嗯， 小机器人，孩子会喜欢。 嗯， 他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哪位家长给孩子买了这个，分享一下使用的效果，感觉怎么样？我们先把电话说一下啊，13552210232，13552210232。我查了一下啊，这是咱们一个国产的大品牌，目前已经到了第五代了。 嚯！ 但是因为咱们都没有使用过吧， 嗯， 就是他描述的和我们真正使用的，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哎，卖家秀，买家秀。 哎，所以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分享一下，如果您用过的话啊，嗯，宝宝用这个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嗯，这位朋友问的是也跟咱们的电子产品有关啊。 嗯， 他说我怎么能知道我的手机能不能给我计步呢？ 哎，有一些智能手机它本身就带这个计步功能， 现在， 但是您是不是找不着啊？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咱们现在手机基本上如果智能机您都装了微信，对不对？ 嗯， 您只要装了微信啊，您关注一个微信自己的一个官方的公号，叫做微信运动，您只要关注了这个号，它就会自动给您的手机弹出一个申请，就是我要打开手机里面我读取运动信息的那个权限。如果您的手机不带这个功能，您关注了微信运动，它也不发出这个请求。发出这个请求就表示您的手机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打开这个以后，如果您找不着您手机里面计步的那个东西在哪儿啊， 嗯， 或者说它自带那个 APP 叫什么名，您就在微信运动里面，每天它都会到晚上十点的时候统一把您朋友圈里所有人开了这个功能那个排名列出来。像早期的时候我基本上还能每天混在前三前五，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我能进前三十就已经很不错了。 前三十不低了，你那朋友圈不得有 400-500人， 3万多人。 朋友圈上限是5000，你不知道吧？ 好吧， QQ 里面也有这个计步功能。另外像有一些智能手机它本身就带这个计步器的， 对， 就是您得找着它在哪儿啊。还有就是您可以下载一些专门的 APP， 嗯， 它也是有这个计步功能。另外还可以帮您就是计算您走了这么多路，然后大概消耗了多少大卡的热量。 它一般在手机里面那个自带那 APP 呀，叫健康啊， 嗯， 或者运动这类的名字居多。您看一看，就在它手机自带的那个软件包里面，一般都会给单独建一个子目录，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系统都是这样。 好，嗯，有的那个还更精准，它可以帮你绘制一些 GPS 的 路线图 跑步的路线。 哎，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是需要一些第三方软件来支持。 好，嗯，不过这两天您先歇歇吧， 对， 不行就跟家锻炼吧， 减低户外运动 啊。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料理机、榨汁机和豆浆机 啊 有什么区别啊？ 我一直想知道。 其实我也想知道，说买哪个好。 感觉听他们说啊， 嗯， 一个料理机是能全包的，就是甚至一些什么所谓什么家用厨房， 啊， 厨房机就能把什么榨汁机、 嗯、 酸奶机、豆浆机、 嗯、 什么磨粉机什么就都给合在一块儿了， 就是一个料理机就够了， 一个料理机，对， 其实我觉得吧，家用这些机器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第一，操作方便简单， 因为 有很多是老年朋友用， 对 吧？ 嗯。 第二呢，就是安全不用提了啊。第二就是什么，清洗要方便。 对。 那我之所以不爱用这个呢， 是 之前的那些啊，我就觉得清洗了太麻烦了，尤其是 那 个榨汁的那个 罐儿也得洗，刀片也 得 洗， 还得抠制，因为它那个不是有纤维素吗？会缠在那些网里面，哎呦，那个一个麻烦。后来我就不爱用了。 是。 当然现在我也一直没用啊，我也不知道现在新出的这些各种机啊，是不是特好使，能够省却主妇们的这些麻烦。虽然我算不上一主妇吧，不算一个合格的主妇啊。问问大家啊，这个料理机、榨汁机和豆浆机都分别有什么区别？如果您家各种机您都用过的话啊，这个哪个好？您跟我们说说啊。 啊，料理机好像是不是连那种什么面包什么的那些也都得含了才行？就是一个全功能厨房，就是主妇乐。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 真没有资格说这事儿啊。反正豆浆机我知道，就是除了能打豆浆之外 啊， 就是熬那个米糊什么的、 哦、 也都可以。 对对对。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它一不留神真的熬糊了，清洗起来特别麻烦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问家里啊，那个废旧的电动牙刷这扔了也挺可惜的，能拿来干点什么、 嗯、 您记没记得上次有一次有一朋友好像是赶着在家里头做烘焙 啊， 打蛋器坏了， 嗯， 我不是出一主意吗？您看家里有没有电动牙刷。 那得是新的，那不能是废旧的。那要不然你这个一边吃蛋糕一边想着这事儿，你要自己个儿吃哈、啊嗯、 还行对对对，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别人会联想的。 是 废旧的电动牙刷，一般来讲那个电动牙刷那个牙刷头是要经常换的， 对， 它那身子骨、除非它坏了， 时间长了以后吧、电动牙刷它的那个头呢会有点就是多少松动、你知道，就有电机震动的这种，就是你再即便换一个新头杵到你嘴里啊，就你自己有比较的话，你是有印象的，它跟新的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就它感觉那个活动那个空间呀有点太大了 啊，就是下半截它也有不好使的时候， 有点逛的，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就是紧密的贴合在牙齿上，咱们说起一个膜，打磨清洁的这个作用会差一些，所以感觉电动牙刷不光刷头有寿命，牙刷本身也不是说等它彻底电机不转了再扔，您要觉得发现已经有些清洁不干净的情况，其实也得及时更换， 反正真的是完全坏了的话，完全不转的话，那它就等同于一把普通的牙刷了、那您刷什么都行。 普通牙刷的话呢，它的那个刷头又一般的偏小一些，因为电动牙刷它的效率高，往往那刷头比咱们正常牙刷要小很多， 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说实在着急的时候啊、替代打蛋器之外啊，当然这不太靠谱啊我觉得它可以也做一些清洁功能，而且比普通牙刷要省力，因为它有多少还有点震动的这个效果，是吧、比如说您刷个什么细长的瓶子呀， 啊， 什么保温杯呀、 对， 是不是？因为你要拿刷子，它你得自个儿动换呀， 然后有一些 但是你用那个你可以让它电动啊， 需要就是抛光起这个作用的，拿它蘸上点牙膏去擦、那个磨料呢，因为又硬度不是很高，又能起到光滑的这个清洁作用，那它也可以试一试。 哎呀，你瞧我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 刷黄瓜你试过吗？ 拿电动牙刷刷黄瓜？ 我平时其实是拿正常牙刷刷黄瓜、就不用的那牙刷夸夸夸那刺儿都能给刮下去。 我真没试过好吧，那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啊，看看这个废的电动牙刷，当然前提它还能动啊， 还能动，对， 还能干点什么啊，刚才我们给出了点主意啊，当然您不一定都采纳啊好吧，这个低碳生活啊我们特别特别的支持啊。 对， 再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去年呢跟清河毛纺城买了条被子，说这被子特好特别好，他还想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卖的 啊？被子还分时候啊？ 对呀、他是不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过节的时候关门了呀？还是怎么着啊？ 咱们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这个清河毛纺城，在节目里面 织毛衣，织毛衣修补， 对， 提到过这个地方， 对， 是吧？ 嗯， 那就是麻烦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您最近又去那儿逛了吗？ 我猜可能还 有 一个 被子的呀， 还有一个原因 啊。 咱们现在平时啊，直接商场里买这些大品牌的被子呀，往往都是咱们这种精细的什么七孔棉呀、五孔棉呀什么的。人家这个是不是当年的新棉花现续的那种棉被？所以说那个是有时令的、得是今年的新棉花下来的时候。我猜是不是这个原因？ 春天买被子是吗？ 应该不是吧， 季节销售好吧，您是要买那个棉被吗？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的、如果您在听的话可以再把它补充的全面一点更明确一点啊。留电话了，电话是13264441218 13264441218。那个家里富裕被子的朋友您别误会啊，人家不是求购被 子， 人家就想奔清河毛纺城去买他喜欢的被子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刚才有问这个小帅机器人的， 对， 这位问的是哪位使过麦饭石压力锅，其实说的都是我没听说过的没使过的、 压力锅我也听说过，麦饭石我也听说过 就这俩凑一块堆儿没听说过是吧？ 肯定也有。这个呢就是大概在话说真的得是30年前了，麦饭石这个东西曾经 特火是吧， 哎，风靡全国啊、这个甚至于弄一个小块就搁在杯子里头泡水喝，也有人说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作用， 对， 反正的确呢没什么害处，但您也不用 把它 太当真， 真当成大夫说给您治这病治那病是吧、 对， 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呀、就是厨房革命啊，就是真的是弄得我们尤其是对于科技不太明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就有点晕，就是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有的时候呢他确实有点作用，就像你说的哈、他至少没坏处， 对， 但是真的有没有像他描述的那样的好处谁也没做过实验， 对， 真说咱考察一下那估计得好多年过去了，这锅估计也使不住了，所以就别把希望抱得那么大，但是您该用用，但有一个事儿特别可气， 就是说它没有真的说像他描述的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它那个价格它挺气人的。 这个世界上好多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就咱们现在尤其年轻朋友，或者说对一个是营养啊，一个是对健身啊这方面，或者说减肥女孩沾这个的特别容易被忽悠。因为这几件事情呢，说白了都是属于一个需要你长时间的去关注，而且需要自己付出一些努力的。所以一旦有人说哎，用了我们这个你可以不用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就能够实现这个效果，他就容易信， 就是属于天上掉馅饼的那种事儿。 对，但其实哪那么容易，你而且这些东西就都是你说的，不是说它没用，但是那个价钱真不值那个钱。 对啊，咱不能说人家都不好，但是说真的像您期望的那个，哎呀，我觉得这性价比可能有时候达不到。 上次咱们不是有 别抱太大希望哈。 有一个听众是阿姨，等于是自己的闺女，说开始吃那个酵素，记不记得？说特别担心。我说您甭担心，那东西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而您看您闺女的这个消费能力，那东西反正市面上卖的那个价钱和那东西本身的成本，大概是咱们当时估计一下，应该是在30倍左右。 嗯，反正它就是个锅，它充其量也就是个压力锅， 对， 就是煮饭的。 哎， 至于它有什么效果？ 能加一些微量元素，但那些元素就好比说您这一口锅好几百块钱啊，或者说甚至是 您吃点别的 上千，买那个微量元素片，咱们说那种那够您吃一年两年三年都够了。 其实啊，好好吃饭 比什么都强， 挑食， 对， 运动锻炼，好心情，真是比什么锅都强，而且那个是不需要花那么多冤枉钱的， 对， 对吧？ 嗯， 好吧，你要喜欢该买买啊，不拦着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们，哪有卖炒核桃的？不是普通的核桃啊，炒的， 是 带皮儿的还是不带皮儿的呢？没说。 那种卖炒货的那种地儿，咱北京不是有好几个这种特有名的老字号吗？ 哦，一般这种炒核桃应该都是带壳的， 带壳的那种， 是吧？ 对， 带壳的， 轻轻一包就能碎的这种。我们不能给您点出品牌来啊，但是呢，您不妨啊，沿着平安大街在天安门附近转一转，或者在东四十条附近。这个也是那个街边转一转，您看哪儿排队您就奔哪儿去。 就是冬天卖糖炒栗子比较火的地儿， 哎，对对对， 都有这玩意儿， 对， 瓜子花生什么的哈。 南城的话，玉亭桥附近，您在那个玉亭桥桥北那一路，您自己随便转转。 就是天安门鼓楼那一片儿， 哎，对对对， 也有不少。 我们把现在这个东城中轴路和南城几个有人扎堆的地儿，反正牌子我没说，但地儿我都给您告诉了。 嗯，大集，有些大集 大集上也卖，对对对，嗯。 好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啊，这是个常见问题，冰箱有异味了 啊， 除了放水果皮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冰箱除异味是很重要的，但是您那冰箱都用出异味来了，您不赶紧清理冰箱，您净想着说放点水果皮，这真的是治标不治本。 对， 冰箱一旦出现有异味的情况，那率先就应该想到的，我要清理了， 冰箱 把东西都拿出来，该好好擦，好好擦，该消毒消毒。 它不是一个储藏室啊， 对， 您找一个不忙的时候，把这里的东西全都清出去。这几天咱们就都买新鲜的啊，别指它存了。您看一看，您这里头存了多少已经过期的东西？然后平时往里搁的时候，是好比说这菜您做好了就直接放进去了，还是咱们装进一个这个保鲜盒、密封盒，或者至少拿保鲜膜裹一裹再进去？这些日常的使用习惯也很重要。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利用这个空档把我爸那冰箱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在里面发现了大概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储物空间里面有三分之一储存的东西都是在大约5年前过期的一些产品，甚至于包括我大概第几次出国的时候，就是这得追溯到多少年前给他们带的巧克力，我一看我说爸怎么还在这里头呢， 啊， 没舍得吃。 爸怎么还在这里头呢？不，这个不能怪爸，这得怪你。 啊， 你怎么不早着？ 他得清理冰箱是吧？ 提醒他，有时候老人家他是容易忘。 是。 就是，我们家里面啊，别说老人家，就是但凡有个什么储物的空间啊， 哎，对， 你就看吧，他永远是越放越多，从来没有说是越来越少的。其实这个东西它要及时的更换， 对， 是吧？有进有出，这才是平衡。建议您呢，冰箱已经出现了异味啊，先清理。清理之后啊，确定里面没味之后，可以放一些水果皮，帮助它吸味儿。还有这个冰箱专用的活性炭的吸附的这个，有盒装的，有袋装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前两天呢，我学了一招，就是您可以弄一碗白醋， 哦， 然后拿保鲜膜给它盖上，盖上之后呢，上面捅几个窟窿， 哎，这个方法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吸附冰箱的异味， 嗯， 包括我们家里面过期的茶叶什么的，弄个小包 啊， 都可以放里面啊。 对对对， 当然前提是您这个已经有异味了，率先得先清理干净， 清理、嗯、 消毒干净，这是对您的健康是有保障的啊。 嗯、 还有些问题啊，我们放在第二时段啊，我们利用第一时段的结束呢，来说一些转让求购的信息， 好， 要不然大家该着急了啊。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台Hoover 牌的空气净化器，这是英文字母啊，我瞎念啊。 嗯， 胡佛牌的，开始看着像啊，全新带包装，原价3000多，想500块钱转让，有意者电话联系，抓紧啊，还2天雾霾啊。13522053679 13522053679。 嗯，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不锈钢轴管一副， 加嘎吱窝底下的， 对，还有全新的坐便器，说这两样呢60块钱啊。在至新桥北，电话是18612930697，18612930697。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多功能电动锅，2.5升的，应该不大哈。 嗯， 60块钱转让，在五棵松，电话是13810882594，13810882594。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液晶电视机啊，这个。哦，还是那种智能电视机，风行影视的电视机是全网的，43寸，墙上挂件也都有，买了1年多点，当时呢是2100，现在1300，可以商量价格，因为经常去外地啊，家里老人也不怎么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8037432719，18037432719。大个的电视机转完了，咱们再来看看这小收音机啊，德生收音机PL200型全波段立体声收音机，带定时功能，能存200个电台，灵敏度高，选择性好，2节5号电池，您这都是抄的这个盒子上的广告词吧， 必须的。 袖珍便携，附件耳机说明书齐全，原价320，现价80，25折哈，1/4。电话是13671078747，13671078747。 嗯，这两天信息特别多啊、 嗯、 所以有些念不过来，大家也别怪我们啊。 嗯，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鱼缸要出手， 哎， 没有说具体的价格啊，给发了个图片，但是不是很清楚，电话是13552912044，13552912044。 这位朋友啊想出售一个擦窗器，新的没用过， 嗯， 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特别 看价格， 40块钱 哦，说哈，有可能是电动的、 嗯、 手动的应该到不了这个价格吧， 是吗？手动的反正就一夹子这么探出去外头擦的那种、 嗯、 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啊、 应该便宜一些， 我觉得啊、 嗯、电话呢是5240-6620，东西在海淀的联宝路啊，5240-6620。 嗯，这位听众啊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因为您这东西啊、 嗯、 也发图片了，我瞅着确实挺好的，但是呢、 嗯、 它属于大牌的奢侈品、 哦、 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鉴别它的真伪， 对，听众也没有办法，就是咱们帮友之间其实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啊， 对、嗯、 对，就是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或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像这种大品牌的奢侈品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转让，他想转让的是两个、 嗯、 就是孩子给买的那个大牌的钱包、 哦、 就如果真的是真的的话啊， 嗯， 这价格确实非常的 很合适 合适，但是呢、 嗯、 很抱歉我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您自行处理一下，如果是好东西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有人抢的， 这个 对对， 其实我觉得您还是先跟孩子啊沟通一下，就是比方说啊是我的话我就这么说、 嗯、 孩子啊，我知道你孝顺，但你知道爸爸这钱呢都没有这钱包这么多，你给我一这么贵的钱包，我里头就搁点钢镚，搁50块钱实在没用， 而且就是您这钱包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大品牌专卖店买的话 啊这个价格有点亏，你不觉得吗？ 嗯，看大小， 再小也有点 这件也亏了， 所以您最好跟孩子商量商量啊，就是 对， 别出现其他的问题。 如果真是人家孩子要是真是买的是正品的话，您这么转完了，孩子知道，孩子得气疯了。 嗯，对，所以 赔大了、 啊、 这个。 对，我们也是为您好啊。好了，第一时段内容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内容呢比较多，我们在第二时段继续为您服务。 嗯、 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好。

对孩子的这个陪伴啊，这个是任何其他的你说机器也好啊，或者说现在的智能设备替代不了的。我能理解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工作也都很忙，如果说能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包括很多时候说家里给孩子玩这个小派，不是说不知道，说孩子就是沉迷其中，实在是只有这样能让这孩子稍微安静一点，换来自己的可能有这么一点时间能去处理点工作。可是如果说您要是过于依赖这些，让孩子失去了和人和父母之间的这么一种交流，其实这对孩子的成长啊并不好。 其实真正的陪伴还是家人有温度的陪伴啊。当然拿这些玩具啊或者电子设备呢短暂的解放您那么一会儿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当然也是要看它的具体效果怎么样啊，还是应该寓教于乐是最重要的啊。手机计步器啊，也有听众呢给发了怎么找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因为说可能你也记不住，我们给他发在订阅号当中吧。 好， 大家哪位知道或者想了解啊，可以看我们的订阅号。还有听众的分享呢，关于这个三机，料理机、榨汁机和豆浆机，好像也没有都能说得特别明白的。 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用过的啊。这位朋友说，我用过榨汁机和豆浆机。榨汁机呢，就是打个果汁啊，它不能加热，中间可以放滤网，就是像方明说的， 特别 难 洗。 对。然后呢，豆浆机呢，里边不能放滤网，打好了往外倒的时候啊，单搁一个滤网可以过滤，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清洗起来啊容易一些。同时它也是做粥啊、做饭啊、做米糊糊啊都行。但是呢，一定啊，就包括你曾经犯过的错误，人家是其实都有经验。对，就是水一定放够了，千万别让它糊了 啊。当然，这个您没有提到的这个料理机，应该是这三种机当中最贵的一种、 应该是， 当然功能它也是最全的啊。 嗯， 这里说豆浆机只能打豆浆。料理机就像大鹏说的一样，榨汁机他现在写的是炸弹的炸，您这个好 happy 啊！榨汁机呢只能用榨汁，然后出来没有渣子，反正清洗的时候说是挺难的，都是觉得这个清洗起来比较困难啊。 对，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些料理机，好像清洗起来就是一冲就可以了。这可能也是它的优势啊。 对， 这位朋友说，料理机一般是多功能的，可以搅拌，可以磨粉，可以绞肉，可以做豆浆、做果酱、刨冰、奶昔，也可以做果汁儿。 嚯，刨冰都能做，那这刀得够快的。 对，它有不同的刀片，应该是啊，厨房小帮手嘛。但是需要加很多水啊。然后那个汁儿和渣子什么的呢，有的是可以分开的，有的是可以不分的，就看你需求。 对对对， 那就说它的功能很全，而且就是更加智能一些。 其实那渣子人家是说里头是富含纤维素的，要是能觉得口感能接受的话，其实还是把那也吃了的好。 对，说现在呢市面上有一种料理和榨汁合为一体的 啊， 就是多了一个机头，然后功能不同呢，你就换不同的机头和刀片，就是二合一嘛，或者有三合一。其实总而言之啊，我觉得就是它肯定是有区别的。至于买哪个好呢，是看您家的需求。比如说您家更多的是有孩子，或者说有老人就想喝纯果汁儿，或者就夏天用，那榨汁机就足够了。但是榨汁机呢，相对来说它营养的浪费可能会有一些啊。 对， 还有就如果说您想更多的做点料理什么的，给孩子做流食啊，老人做流食呢，一般来说料理机还是 更方便， 比较实用一些的。 对，种类毕竟更多一些嘛。 你要说只是早餐说做个饭喝个豆浆，那豆浆机就够使了。 对， 关键还是看于您个人的需求。至于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个没有太直接的可比性啊。 说到早餐，有这么一个在北京城挺有名的早餐店啊，这位朋友现在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住在唐人厅公园北门附近的朋友，著名的黑窑厂炸糕饼小吃店是不是搬家了？我怎么找不着了？搬哪儿去了？我看着也一惊，你知道，前两天看到过介绍这儿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糖油饼，尤其啊说排着大队买，炸的特好吃，我还没吃着呢就搬了。哪位知道搬哪儿去了？ 好吧，有的是搬了，有的可能就撤了 啊。对， 是吧？ 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您看是不是就是春节这些天人家这个回家了，过后还会开。因为刚才这个关于清河毛纺城的这个问题，有朋友说了啊，我就住在清河毛纺城附近，毛纺城本身呢是常开的，但是呢会有这个一年当中几次展销会。如果他是问这个的话，什么时候展销会开，我可以在节目中呢告诉那位朋友。 那谢谢您了。 对，谢谢您 了。 对，另一位朋友呢说，这个的确啊，有一些这个春节放假的，他们呢在2月27号已经开业了，您现在可以再去看看，差不多呢都已经回来了。 另外他还说呀，说现在那个毛纺城的小老板们啊，都有微信，说您再去的时候呢，您喜欢哪家，您就跟他们扫个微信，回头呢需要什么就跟他们联系一下，有些还直接给快递呢。 就是熟了的话啊、嗯， 这个看您自己啊，就是 或者是您跟他约好，说你今儿开不开，我要去啊、嗯，这样的话就是省得耽误时间嘛。 我给您说一个我的切身的这个体会啊，就是咱们这些小老板们他们的这个微信啊，您考虑，您加不加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您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冲动购物的人，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对有一些东西的这个喜爱，比如说我是一个。文具控，你知道，就是各种好看的这个文具啊，我就看了我就特别的想买，然后呢很不幸的加了一位就是很挺好的一个大姐卖东西的她那个微信，然后就经常看她朋友圈里头发新进的各种各样的文具，看得我这个心这个痒痒啊，到后来气得我就把她给拉黑了。 那你不能怪别人，这得怪你自己。 是啊，我就是说得看自己啊，你这定力如何、嗯，我最后就我做不到，他发了我知道了我不买，但我能做到我不看他，我就给他删 啊，没那么严重，人家就买个被子。好，我们再看几个手机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手机上面那个文字啊，包括微信的文字怎么转为语音，文字怎么转为语音， 转成语音啊，就是因为他说了，他说我看文字啊看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谢谢大家。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可能会在位置上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有一些手机可能不一定支持这个功能啊。 文字转语音是吗？ 就是 语音转文字，我知道可以、啊、 文字转语音它也可以、哦、就是给你放出来，没法做成一个文件 啊、 哦，叫做读屏功能，在咱们的这个手机设置里面啊，会有一个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这么一个选项，进到这个辅助功能里面，您选择朗读屏幕或者是朗读文本进行这么一个选择，这个时候啊，设置了这个开关打开了，手机跟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再去好比说微信里面别人给您发来一个信息，您选中这则信息的时候，它不是会弹出一个小框呢，是问您剪切呀、复制啊、翻译呀、哎，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就会多弹出一个选项叫做朗读，这个时候您一点朗读，他就把这上的这个文字声情并茂的给您念出来。 哦，念得准吗？ 很准，但 是 呢 是 就是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会照着标准的普通话的这个音去给你念啊，但是咱们北京人来讲，咱们说话好比说啊，你给我买一个包子，咱们这么说吧，他就会你给我买一个包子，就是很字正腔圆的给你念出来，但是你是能听懂的，甚至于英文单词我都不会念的，他都能给你念出来。 好吧， 嗯， 还有听众，哎呀，那条信息就刷屏了，我找不着了。 你是说也是关于手机的这个问题吗？ 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字儿小。 我、 那个、 在我这儿呢、 啊， 我看到了。他说：“请问啊，手机的这个界面字儿很小，我现在呀、啊、上年纪了，眼花了，怎么能够把手机一打开的这个版面字变大？”这个也是，苹果手机上、安卓手机上，一般啊，您去找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叫做字体的那个选项，也是在通用。设置通用里面字体的选项，有的呢是直接您在字体选项里面选择小中大来进行改，有一些手机安卓手机啊更是直接设置了叫做老年人模式， 嗯， 进到这个模式之后它就会直接的把字体调大，然后还有一些呢是采用一些技术的手段，就是牺牲分辨率，但是呢换来整个这个字体的这个像素放得大大的，就是让老年朋友看起来更加的省事儿。 好， 嗯， 您听明白了吗？ 就是都得找找啊， 找吧，慢慢找啊，找然后记住了，有的时候可能头一遍还不行， 是 得来个几回，然后慢慢就记住了啊。还有一位听众说，他是买三星手机7的时候呢，配了一个三星的手表，这三星7不是召回了吗？ 哦， 给换了个苹果，他现在换了一个 iPhone， 他说这个苹果手机能不能跟这三星的手机手表搭上对儿呢？百度上说可以， 应该是可以 操作。 嗯，就是在您的这个苹果的 App 里面，就是它叫 App Store， 就是苹果的程序商店里面、嗯，您去下载您所要的这个品牌三星的他家的那个软件，是能够去通过蓝牙连接上咱们的这个手表来进行数据的传输的啊。不光是您提到的三星，咱们现在其他的这些品牌，虽然说它可能本身是基于安卓系统的，但是呢跟iOS 系统的互联互通现在做的都很好，这些大品牌啊、 嗯、 华为啊、三星啊，包括咱们国产的一些 OPPO 啊、 VIVO 啊，这些都有相应的软件。嗯， 这个信息如 潮水般涌来。 我想说的是千军万马，当然没那么严重啊，但是有点多，我们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啊来 整理一下啊，我们歇会儿啊。 好。 镌刻好每道每件心上，花间 关于智能手机使用的朋友也挺多的哈。 啊， 我们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今天是咱们、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十期 哦 学员 开学 典礼，对对对， 好。 因为特殊原因嘛，我们没法去参与哈， 对， 因为下午有会， 对， 所以我们也通过电波呢向大家问好。另外呢，也是祝这一期的学员呢，不管您报的是什么班啊，那很多朋友是学习智能手机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都祝您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学会了之后真的是对您个人特别有益处， 对， 大开眼界，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生活圈子都不太一样，视野都开阔了啊。所以老年人还是应该学习一些新鲜的知识和事物的。 你别说老年人了，你知道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包括苹果也好，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智能设备是可以进行人机智能对话的，你知道吧，咱们的同事都比年龄实际比我们还要再小一些，就还属于是都接近80后的末期，甚至90初那些，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功能，结果后来那天别人在那使他看见了，然后就开始玩这个啊，玩了一会儿以后，天哪，是太有意思了，就直接跟他你言我语的，就在这能说话能聊天，然后最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吗？但是我还谈什么恋爱，我有这就得了。 但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可能就会去再去思考一个问题 啊， 就是如果说将来我们所有的交流沟通都被智能的东西所替代的话，那人和人之间还存在什么呢？ 就是该担忧呢担忧，但是呢这个随着发展，有些时候真的我们无力去阻挡，要不然你想怎么十几年前人家就拍出黑客帝国这样的片子来。 所以就说嘛，你说以我们节目为例吧，其实听众朋友当中问到的很多问题，如果我们上网搜的话啊，有一部分是可以搜到答案的， 能找到的，对。 但是为什么还要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有温度啊， 有温度，因为我们有人， 对， 是吧？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比如说你转让物品或者求购物品，网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平台， 就是， 甚至不用见面， 对， 一转账，咱们一快递就都 OK 了， 都结束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而大家愿意见面？ 哎。 就是它是一个有交流的，有语言的，有温度的。 这个永远代替不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跟孩子跟平辈都是一样， 这些东西都被他们替代了，咱俩也哪凉快哪歇着去吧。我们需要有温度的生活，也需要有温度的节目啊！当然，我们更需要人是有温度的。 对， 相信我们的团友们都是有温度的，因为我们这儿都是热心人啊。昨天有听众啊问了一个关于洗头的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个热心团友呢说他使了一个天然生姜洗发水特别好。这位听众问了说那是什么呀，什么牌子呀，特抱歉，那位听众他也没说是什么牌子，他只是说是天然生姜洗发水，说挺好的。那位使过的朋友您 还在吗？ 但有品牌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单说这一个呀？ 我可以私信给他， 我私信给他一下，找一找哈。哦哦哦，其实您自己菜市场买点姜对了也行， 那个也不行， 不行， 好像还是不太一样。 哦， 就是民间有方法嘛，说这个什么脱发或者什么，用那个生姜抹，它不是对于所有人都有用处的。 我用过生姜的就是洗头皂，洗发水我没用过，那个的确是，就是它包括男士有些出汗比较多的头皮屑呀，然后包括指头痒效果都挺好的。 对，它有一定作用，但是不是针对于每个人都有作用的。 哎，对对对，您得根据情况看啊。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没有留电话。 嗯， 他说我今年44岁了，是因为男士，由于经常的干体力活，左手的中指疼，也不能用力抓东西。 有， 哦，然后去拍片呢，说骨头没事儿，说也不是风湿。 哦， 说是什么问题，请指教。就手指头疼啊，除了说有外伤之外啊，就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夫聊过嘛， 嗯， 大家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对， 就颈椎的问题 都有可能 也会引起手指疼痛和发麻。 嗯， 所以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 得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就是咱们不是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 嗯， 啊，这有可能带着一方面颈椎啊，一方面肌肉的这种劳损呢，啊， 对， 另一方面咱们甚至于需要去验血看一看是不是。 有时候你说你头疼可能都是因为牙引起的。 对对对，痛风啊都有可能。 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哪位帮我知道就是北京什么地方有收购中药材的，他也没有留电话。就是想药店吧， 药店不直接对群众来收， 啊， 对对对，但是那些就是专门的这种药物的这些公司其实呢是有收集这种业务的，但是呢就是也分，您知道，就是不是说您这有这个药材提供给人家，人家就都能拿了，也得看 专业的事儿。 对，要看您的这个品相是不是能达到标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生产企业，虽然说很多药材我们自己的确家里能种也能晒， 嗯， 现在咱们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的这个越来越明细，这种事情已经很少有个人在做了。 对，因为这是一个公对公的事情哈。 嗯， 您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方式方法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替邻居家的一位老人家求购移动硬盘， 嗯， 最好是2T 的，说想帮老人家呢多下载一点书画资料什么的，说七八成新就可以，接受价格呢在100元以内。老人的经济条件呢也是有限的啊，电话是13331070435 13331070435。 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其实如果是储存书画资料为主的话，有希望价钱在100元以内还是新一些的，您没必要要2T 那么大的啊。我觉得帮友们如果谁有这种500G 左右的这个量级这个价钱，因为拿到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然后作为储存书画资料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足够了， 嗯， 啊，因为咱们不存视频的话用不了那么大。 好，下面是一位有情怀的朋友啊，想求购一辆老式的28加重自行车，这个大街上都， 嗯， 都不常见了哈，啊。我说我就要永久的， 嗯， 说我之前有一辆就丢了， 嗯， 我就心疼，我对这个老永久特别有情怀，说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啊，家里还存着啊，说八成新以上就好，但是这价格它是100块钱左右。这个您得看您是当什么使，您说您就是一普通自行车100块钱的车有的是哈，但是说这个品牌的又是那个年代，有的人他是能 当收藏品， 当收藏品了， 嗯， 不知道这个价格能不能下得来啊。 嗯， 17810250166，17810250166。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垂钓用的钓箱，89成新，配件齐全就可以，希望在150块钱左右。电话呢是18612868519，18612868519。 嗯，春暖花开了啊，可以出去走走了，但是不能钓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去啊。 对对对， 必须得提醒您啊。 嗯， 这位说哪位知道哪有卖那个大红油漆的，大红油漆啊？ 嚯！ 或者谁有剩余不要的，我想使点，想求购一些嘛。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大红油漆，大红门看看。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电唱机啊，但是您没说是激光电唱机啊，还是咱们老式的那个密纹电唱机，这个也不一样啊。电话是13522255653，13522255653。 嗯，刚才说我们今天的咱爸咱妈公益学校开课了啊，有几位听众说前几天节目没听着，那老师电话我们也没记住，